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，醒目有声书场。 满台风云变幻，生旦净末，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，几番家国兴衰，人情世故，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。看得见的评书世界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。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， 开始了。 醒目一响，照亮登场。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醒目有声书场，我是赵亮。咱们接着给您说二月河先生的三部曲之一啊，《康熙大帝夺宫出政》。上回书呢，咱们正给热闹的地方开了个头，说康熙爷少年即位，大赦天下，要开恩科取士，遴选人才。各地的举子都进京了，这北京城也就热闹起来了。五次友和明珠啊，上街上遛弯去，在西河沿儿遇到一对妇女在打把式卖艺。哎，您记住了，但凡是听书、看戏、读小说，凡是遇到打把式卖艺这种情节的，他准定有事儿，没事儿他不会写这个啊。那这对妇女发生什么故事的呢？咱闲言少叙，现在开书。 他被称千古一帝，七灾八难，回肠九曲，斗权奸，收失地，堪称非凡英武雄主。他又是性情中人，宽裕仁慈，温良恭敬，重诗书，通音律，实乃开创守成之君。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二月河三部曲评书版，康熙大帝第一部夺宫出政，由赵亮改编播讲。 书接上回，侠女史建梅在西河沿儿打把式卖艺，为了起到刺激人心消费的效果啊，老头呢，也就是他爹呀，出了一个招，比武招亲。这史建梅啊，腿上有功夫，就是他往这个马柄墩上一坐，你要能把他拽起来，这姑娘就归你了。你说这玩意儿多刺激人呢，就这么个小姑娘往那儿一坐，她就能坐住喽。大老爷们常干农活，身上有的是力气，过来一拽就把她拽起来了，就是拽不起来上前一抱也把她抱走了呀。有一个青年男子啊，蹭就跳进圈子了，脸一红一抱拳，我来试试。一边说着话一边抢上前去，砰就挽住史建梅的臂膀，运力往后就拉。史建梅能让他拉起来吗？把这胳膊一甩，这青年人噔噔噔噔后退几步，扑通摔了个腚墩儿。哇，看热闹的大伙都乐了。 这小伙子爬起身来，把身上的土扑了扑了。哎，这不能算啊，他用的是巧劲儿。旁边老头乐了，哎，不妨再试嘛。这青年人又上前拉这史建梅，甭管是巧劲儿还是蛮劲儿，甭管使什么劲儿，嘿，这史建梅呀，身子来回转动，双脚不停地在地上发力，他这身体就像粘在这麻堆上似的。我这走起，任凭这青年人怎么使力，史建梅呀，始终是保持微笑。这青年人放弃了，不行了，拽不动，这姑娘啊，可能粘到这椅子上了。哗，大伙又乐了。老头说了，足下若有朋友，不妨几个人合力来拉，好吗？嘿嘿，真行哎。这年轻人冲人群一招手，五哥、四哥、大侄儿，你们都过来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还、哎、咱们几个大老爷们还拽不起一姑娘来。话音刚落，人群当中出来几个人，有两个人呢，大概有三十多岁，还有一个正年轻的，也得有二十郎当岁吧。哼，这一个个棒小伙子，是膀炸腰圆，虎气生生，一起走上前去。人群当中的五次友和明珠，不禁替这姑娘捏了一把汗呢、啊。有功夫是不假，你要比巧劲儿，可能这个女士啊还能占点先。现在就是比蛮力呀、啊，这几个大老爷们儿把她拉不起来，大伙都在这瞪着俩眼看着。再看史建梅，从怀里扯出两根彩绳，一手拿一根，露出四根头来，交给这四个男子。这等于算是啊，两个人合拉他一只手。正要开始较力，刚才摔一定堆的年轻人一摆手，哎，等等，我说啊，咱们使这么大劲儿，这姑娘一松手，我们又给摔个大马趴。老头一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放心，松手为输。哎，得嘞。就这样，一场较力就开始了。四个棒小伙子各拽一个绳头啊，把这绳啪啪啪往手上又扣了几扣，卯足了劲儿，走。要说有千钧之力也不为过呀。再看史建梅，坐在马柄之上是纹丝不动，任凭四个壮汉左拉右拽，他是全不在意。时间久了呀，屁股底下这几块马柄吃不住劲儿了，就听咯嘣嘣嘣一阵响，被压的呀裂成几块啊。他们哪知道姑娘用的是千斤坠的功夫，那你一般人根本就拉不起来。哇，这围观的人呢，现在有好几百呀，一看到精彩绝伦的比试，发出雷鸣般的叫好之声。就连五次友也忘了书生的矜持了，也跟着喝彩，好，快哉，棒极了。几个人僵持了一会儿，就见史建梅把这丝绦往怀里这么一收，猛的这么一抖，当当当当当，脱脱。四个老爷们又摔个人仰马翻，不得不撒手了。 好啊，太好了，太精彩了，有意思。 大家伙一边叫好一边鼓掌。老头这回该收钱了，把这铜锣翻过来，就在这打钱。众人是纷纷掏钱，哎，这买卖做得不错。就在这么个功夫，可坏了，人群外边是一阵大乱。 谢谢 谢谢谢 谢 谢 谢 各位大爷大娘、 啊、 谢 谢 大家， 谢 谢谢谢。 省开省开，木里马大人来了。 哎，大人您请。 老头，这是你的女儿。 回老爷话，真是小人一女，史建梅。 好啊，听说四个壮汉子都拉他不起，功夫也算了得。 这 曹孟爷夸奖，他不过练了几天内功，其实叫行家见笑。 这小娘子长得蛮俏嘛，我倒想领教一下她的内功。 别耍歪门邪道，拿出真功夫来。 爷的手段高强，我们服了，求爷高抬贵手。 高抬贵手，方才你说的话不算数了，是我将他拉起来的，他就是我的，怎么我就配不上他？ 老爷，您如用硬功拉起他，小人自是没说的，您用毒指环暗器。 没功夫听你老杂毛啰嗦，走。 义父，义父， 且慢。五次瑶看不下去了，他一步跨出人群，双手一拱，朗声言道：穆里马大人，在下并不懂武功，但是这女子是自行起身的，不是你把她拽起来的，这且不论，就是迎亲嫁女也得选着良辰吉日吧，您如此行径与抢亲何异呀？穆里马把这五次友上下打量打量，他乐了。他们，你一个臭橘子抵不了我一个三等奴才，这儿有你说话的地儿啊。五次友一看这小子也太无理了，他这火气就上来了，什么他也不怕了，明珠在身后啊，就拉他，心说：爷，您管什么闲事啊，这玩意儿鞭子一举，一鞭子下来就得把你抽得鼻青脸肿啊。五次友根本就不管明珠啊，他挣开明珠的手往前一步，堂堂皇城天子脚下正是讲理的地方，樵夫贩夫皆可生言，凭什么我就说不得？话音未落，啪，一鞭子就抽到肩膀上。我说你想他妈活腻了啊？这臭卖艺的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妹？你怎么护着他啊？五次友啊，疼得一咧嘴，但是他眉头一皱，两眼放出正义的光芒。路见不平，人人皆可相助，未必非是我姐妹不可。明珠又过来了，赶紧在后边偷声说：兄长，兄长，我的爷，您少说一句吧。就在这么个功夫，只见一个少年从人丛当中闪出来了，走到史建梅的跟前，拉起手来看了看，回身向穆里马一鞠躬：穆里马大人，你用暗器伤人，算得上光明正大吗？穆里马一看，他妈今儿倒霉，怎么这么多爱管闲事的呢？回头刚要发怒，一看，哟，来人腰悬宝刀，头顶簪缨，这不是等闲之辈。但是已经嫁到这儿了呀，他又不能服软，把脸一扬：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管得着爷的事儿吗？此时明珠看出来了，嘿，来者非别，正是他表兄魏东亭啊。嘿，你说巧不巧，今天魏东亭也在这儿出现了。不过这时候人多，又遇上这事儿啊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他赶紧推了推五次友：这是我表兄，叫魏东亭。五次友赞赏的点了点头，他又看了一眼明珠，那意思瞧见了吧，你看你表哥，你再看看你，胆小怕事。此时魏东亭双手一叉，也把脸扬起来了。巧得很了，在下姓管名德宽，对这样的事儿我是一定要管。穆里马一听，你叫什么？管德宽呀？哈，专管闲事儿。哎，告诉你， 我乃堂堂靖西将军，你小子是什么功名啊？魏东亭微微一笑，哼，莫说靖西将军，就是西楚霸王来了，也得讲理。这穆里马呀，他是当朝太师鳌拜的嫡亲兄弟，平常呢是骄横不法，在道上走啊都数螃蟹的，怎么着都横搂，欺负人欺负惯了。这回是进京述职，是鳌拜写信把他招来的，说要给他一个好差事。这穆里马呀，对鳌拜是又亲近又害怕，所以他今天一见这个史建梅灵秀俊雅，长得挺漂亮，有意呀想抢来献给哥哥讨个好，结果哪想到遇上一文一武两根刺头，心头怒火直冒啊。不过穆里马也不是浑人，转念一想，这是京师重地呀，在这人事繁杂之处，说不定碰上哪个高人呢，算了，不如一走了之。所以想了一阵啊，他给自己找了个台阶。行了，老爷我还身有要事，不跟你们这帮小子穷蘑菇，走。魏东亭一看，哎，走可以，把人给我留下。穆里马微微一笑，翻身上了马了，走。他也不搭理魏东亭，命令两名亲兵架起史建梅往前就跑。魏东亭一看呀，想走啊，啊，唰把刀拔出来了，上前一纵身，就到了史建梅的跟前。这俩亲兵架着史建梅呢，就见魏东亭把这刀这么一晃，其中一个亲兵吓一跳，刚一愣神儿，魏东亭这刀是虚的，他不能真砍，脚底下一使劲，噌啪，这士兵摔了个跟头。另外那个小子刚回过神儿来，史建梅甩开身来，咣一脚把这亲兵也踹了个狗啃泥。哇，看热闹的一看要打仗啊，早都退到远处了。穆里马一看呀，反了你了，他气急败坏，把这鞭子就扬起来了，唰，奔着魏东亭是兜头就打。魏东亭一个急闪，用手顺势就把这鞭梢给拽住了，往怀里这么一扯，你让我下来吧你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下来吧。想不下来行吗？魏东亭好劲头啊，穆里马从马上哗一个跟头就摔下来了。两旁边的亲兵卫队可慌了神了，赶紧抢上前去扶着穆里马。穆里马从地上爬着起来，一拨了这些亲兵，这甭管我，把这小子给我抓住。亲兵卫队各展兵器，奔着魏东亭就来了。看热闹的老百姓啊，开始东奔西窜了。这地方围的人也太多了，这冷不丁的这么一散呢，很多人呢都摔倒了。五次友一边组织众人赶紧散场，一边向着卖艺的老头大声喊：“还不快走啊，老婆，快走！”这老头啊，本不愿意动手。你说打把是卖艺，这就是求帮生活，谁愿意惹事儿啊？以后这买卖可怎么做呀？但是眼下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，他大喝一声，从地上扯起一根三节棍来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啊，吃棍！老头一顿三节棍呢，把穆里马那三四个亲兵打得在地上直哼哼。魏东亭原以为这老头胆怯了，此时一看，嚯，老人家出手还挺利索，心生敬佩。穆里马一看得了，权势压不倒人，动武还揍不过人家，赶紧抽刀护身，大喊一声：“快去催马队来！”有个贴身的小厮飞身上马，他跑了。明珠啊，拉着五次友就向人堆里钻呢，回头冲着魏东亭喊：“十三郎哥哥，不可恋战，咱快走吧。”老头听了这话，知道这是自己人在提醒，赶紧用三节棍护住全身，是且战且退。 魏东亭用一柄妖刀舞的是银光闪闪，紧紧随后。明珠拉着武次友说呀，我说兄长，看这样子人家搬兵送信儿去了，一会儿人家援兵就到了，咱还不快走。武次友把手一正，反向前又走了几步，躲在一棵老树下远远的看着。明珠一看武次友不走啊，自个儿也没法走了，他也过来了。眼见着魏东亭护送着老者妇女过了一座小桥，魏东亭呢站在桥头，还有十几个亲兵啊，持刀拿剑，慢慢的就逼近了魏东亭。魏东亭站好了，把这刀环入鞘中，从怀里取出一个物件来，顺风这么一扬啊，前头的这四个士兵啊呀一声捂着脸就躺在地上了，疼得直打滚。后边那几个亲兵啊也吓坏了，赶紧上前把这几个弟兄扶起，一看每个人的脸上啊出现了几枚极细的银针，有的被扎了眼，一边叫唤一边拔这些针，没受伤的面面相觑，也不敢近前了。就这样，魏东亭护送着妇女二人过了河，就到了对岸的树林里了。武次友远远的一看，行了，魏东亭和妇女二人脱身了，这才拉起明珠，明珠，咱走吧。再说魏东亭，一看这些士兵不敢来追了，这才转身奔向妇女二人。在一棵老柳树下，几个人站好了，老头赶紧拱手作揖呀，壮士，今日若非你出手相救，只怕我妇女难逃毒手啊，感谢你大恩大德，我这儿给您施一礼了。说完趴在地上就要磕头，老头还说呢，剑梅呀，还不过来谢恩。这时候魏东亭赶紧上前用双手相扶，老人家快别这样，您快起来。他再看史建梅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哎呀，你是梅儿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史建梅也是一惊，他定睛仔细一看，哎呦，这真叫无巧不成书，原来今日把他救下来的这位壮士啊，乃是一位故人。 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醒目有声书场就告一段落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醒目相守满堂皆惊，这山摇来有色有声，凭一张口走遍天下，说故事嬉笑怒骂，惩恶扬善，全是人。要说那俞伯牙武有知英帅情断，要说那别开天下的好汉同海川，可叹那瓦岗山上一路香飘三镇不如刘关张，手足结义在桃园。要说那精忠报国岳飞谁堪比，唯有那杨家儿郎敬重两郎山，唐三藏九九八十一难真经，仙官云长徒生月下三世忠义无边。醒目相处满堂皆惊，这山摇来有色有声，凭一张口走遍天下，说故事嬉笑怒骂，惩恶扬善，全是人。